锵锵三人行，子东兄，你看咱们广美啊，现在就是心念着地球，对吧？他要不说，咱们都不能知道。就说今天呢是422， 对， 4月22号，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 我刚听说嘛，地球日嘛， 世界地球日， 世界地球日， 对， 这谁知道呢？ 怎么会不知道？ 我觉得天天都是地球日。 对，没错没错，这徐老师这句话就讲得非常好的。 我知道天天都是情人节。 其实世界地球日已经有37个年头了，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参议员提出来的，就是希望大家要爱护我们的地球啊。但是因为他37年前根本都没有想到说，原来现在的地球会被我们人类摧残成这个样子。那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所以就越来越多国家，现在可能有137个国家已经加入了这个世界地球日的这个协会里面，所以他们就到了今天，他们就会。我不想 跟你讲光美， 他们大肆的庆祝。 我跟你讲光美，就是说很多中国人民、是吧？此时此刻琢磨的问题不是世界地球日， 是去哪一家超级市场的问题。 对，我给你提出一个人的问题啊，很玄妙，很有意思。你觉不觉得啊？就是说，人到底生活在一个你自己想出来的世界里，还是一个客观？你比如说422对我来说，你说二，最我得到的启发是什么呢？二。因为最近我觉得我干的很多事儿太二了，就像北京人说的这个二，于是当我觉得 250的简称，250就是傻的简称，是不是？转过来 那2002年2月22号那天你不是二呆了， 太二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知道，我就觉得最近呢、我怎么到处都碰见二？我开着车我就追着一个前面车牌号码是422的，一直走了一路。然后我到朋友家去玩，我说你们家住几楼？我们家住22楼，2202。 我也住22楼、 是吧？就二。你看我，然后我就问人家，我说到底是真的这么巧合，我老碰见二呢？还是说是什么？ 你别怕，你做的是锵锵三人行。 哎，这就是说明 多两个嘉宾， 二嘛，二说二都是给二逼的， 十个手指头还是5个2呢？ 哎，对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啊，要不说一切法由心想生嘛？你以为你生活在一个客观世界里哈？其实客观世界里什么信息都有，实际上你脑子里老想着二。于是你看上去你就生活在你想的世界里，比如说广美脑子里想着环保，那么他就很敏感，哎，422，他说今天是地球日啊。那么另外有些人天天脑子里想着要去跟 CNN 战斗，那么他今天还想着去战斗。 你别说，广美人家也想着战斗的。 我明天也要去战斗，明天上 你 觉得？哦，我现在租的这房子就在家乐福后面。 对，现在全球华人啊，全球华人都要在一块携手。但是而且我告诉你，连这个宇宙太空都有中国人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422，我给你报道新闻啊，422。正在距离地球38万公里深邃太空绕月飞行的中国嫦娥一号卫星传回了一段语音，宣导人们爱护自己的地球家园，而且还放了一段音乐给咱们听。你知道放的是什么歌吗？ 这什么歌？ 就谁不说俺家乡好，嘚哒哎呦，这是咱们那个卫星。我给你放放，广美，这中国人的卫星啊，就是今天。 月球是美丽而荒凉的，凝视着它，我担心我那美丽的家园地球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这样。爱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吧，它是养育我们的母亲。 你看没，中国民歌这个旋律它漂浮在这个绕月轨道上哈。 可是它是出现在一个战争片里，这个电影的前后都是红日，是在打这个华东野战军，打那个孟良崮。 哦，张灵甫 74师。 哦，活捉张灵甫。 是一个战火当中的一个片段，有这么一段歌。 哎呦，谁不说俺家乡 好？所以你们现在在一片抗议声中讲地球日也差不多， 也差不多。哎，包括广美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咱们是录像是4月22号啊，就不知道播的，现在都闹不清什么时候。但是既然是谁不说俺家乡好，还有一个歌我记得叫《太湖美》呀，这你都不了解，我们的太湖特别美。 你们听到太湖美的表情这样子？ 那是因为你看看这个照片， 少听他唱歌。 好，太湖蓝藻。 现在又出来了， 又出来了， 又出来了。就而且现在你知道最厚的地方已经三厘米了，像是绿色油漆一样。你再看下一张，这太湖蓝岛，你看有人写 SOS 太湖，据说有关单位啊已经往里灌了4亿立方米的江水了。 我还记得我前年，因为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，我去了一趟那个武汉，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也是有这个什么红藻还是蓝藻的这个问题，整个那个湖里面的所有的鱼全死光了。 是东湖啊？ 对，应该是东湖。我们平常看报道、看报纸，你看到那些死鱼浮在湖面上，你就觉得哎呀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那时晚上的时候真的是去那边游湖游了一圈。我告诉你，我回家之后，我全身从我的头发、我的衣服、全身、我的肺里面都是那个死鱼的那种腐烂的味道，还弥漫三天都挥之不去。 我还好啊，我前一阵刚去过。我觉得东湖挺漂亮的，我还去了武大新闻系前面那条路呢， 全国最漂 亮。那天正好樱花开， 哎呦，没错，我们的樱花大道。 他说一年只开一个星期，我跑去那天居然全开了， 为你盛开的。 对对对，当年日军 很漂亮，他50 日军种的。我记不清了，我上大学他们说好像是当年日军侵华的时候住在我们学校。就是不是他们种的，这我没有考证过啊，我是 天，反正我当时看的时候就想到上野，这不鲁迅不是说上野，我去上野的时候，东京上野的时候没看到樱花，只看到樱花树，在武大我第一次看到成片的樱花，很漂亮。东湖我当时也觉得还不错啊，我印象比较坏的是滇池，就是那昆明旁边，我上面讲过，那这个真是一片绿，而且那个味道，哎呀，真 我跟你讲樱花呀，我那天我在清华校园里还看见樱花，还真是很漂亮，怪不得就说是你喜欢它呀，是因为它美在哪儿？美在太脆弱了， 短暂。 我看见的 短暂， 而且我看见那种樱花品种不同，我看那种啊，我最喜欢就是像纸花一样，像纸花一样特别素雅， 基本白的，一点点粉红透出来。 哎呀，所以你就觉得好像是那种很短暂的爱情一样，夸一下。 还有最美最美的是什么？就是樱花还没开的时候，它基本还是淡绿的，然后出现一点点这个粉红的时候，这种他们说只有一天的时间可以看到。 是 啊，有那个感觉，就是。 而且你知道日本有很多那心理学家，他们用花来分类人。 日本人 小妹在下我就是属于樱花型的。 哎呦，是吗？怪不得广美咱们有缘呢，你看小弟是属于什么花呢？ 牵牛花。 我为什么要牵？我是午夜牛郎嘛，我牵牛。 开玩笑的，我不是很懂，但是我自己看过，它就是属于那种属于，他就说樱花类型的人就属于那种很有爆发力，但是非常短暂。 哦， 对， 就剖腹自尽的那种。我跟你讲，还真的，就很多美好 爬了好几次了吗？ 很多美好的东西啊，是因为它这个很快就被糟蹋了，零落成泥，碾作尘。唯有香如故， 他不一定要被糟蹋，他自己就凋，自己就凋谢 掉了。他即便不被糟蹋，他自己也要糟蹋他自己，是吗？我跟你说，你说的正是这个环境。咱们就说太湖嘛，我那天看见有一个文人，好像叫黄商，是不是？衣裳的商，写 散文家， 散文家。他说他去富春江啊，富春江他这个坐船，然后呢，他就哎呀，他一坐这个船呢，他就想起这个黄公望画的那个画，叫做《富春山居图》。他说我在船上看两岸，我才知道黄公望这个《富春山居图》啊，不是什么他的虚构，是写实。他真的就是这样的风景，叫什么长的字念什么长渚平沙呀、什么的，然后那种小树林呐、山呐、而且那个山每一层深浅颜色都不同。可是呢，他只是看了很短暂的这么一段。他再往下看，他就开始感慨，到处都在炸山采石，富春江两岸那个秃山呢、咱们经常见到。后来这个散文家，我发现他这种人呢，可能当年给整怕了，说话说的那叫一个客气啊。他就说，我实在不知道哈、这样对经济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好处呢？但是如果有很大的好处，那意思就是说，但是这确实太难看了，而且就是两岸的这个，你就把这个富春江。这么美丽的风景，本来是命很长的风景，可是现在你看，现在想起来，就像樱花一样，对吗？很短暂，就被中国人破坏了。你说你这个， 但是为了吃饭呢，就很多年的人家都是觉得我到那个黄鹤楼上，我特别感触，就是说你在所有的市区看黄鹤楼是很漂亮的一景，可是你站在黄鹤楼上再看出去，到处是水泥垃圾。 没错。 但是你为了这个一时的温饱，我这样讲吧，就是说这个地形的形成可能是数千年、数万年、数亿年才形成这样的地形。你为了一时的温饱，你挖山，那你有没有想到就是说以后的造成的土石流的问题？ 是这个。可是人只活一时啊。 对。 所以 最关键就在这个地方，人只活我们知道这个千年的青山， 嗯， 可是我这只活几十年，我今天晚上没柴烧饭的时候，他还管你千年的青山，这个东西要靠教育，真的是要靠。 所以世界地球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教大家， 对， 不要你自己活，也让别人活， 让你的下一代要活，继续活下来。 但是我跟你说， 他这些结婚 人里边有一种本性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樱花一样，就即便别人不糟蹋他自个儿也得糟蹋他，这就是个糟蹋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就说二嘛，4月22号，今天还是星期二，你看全是跟二干上了， 真二啊， 真二，就太二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接下来咱们还可以谈另一个话题，就是也跟这个环境有关，而且也跟这个二啊，二人世界啊什么有关，是吧？而且还真的跟二这种250的性格有关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话题就是广美说的，就刚才咱们在谈这个环保啊， 嗯， 然后其实也有一种人体的这个什么 环保 啊，人体的保护环境，对吗？ 自保 啊，自保，对，自保，贞操守贞、 哦、 而且就是在富春江附近呢、啊嗯、就是浙江大学 开课了， 浙江大学开课了，徐老师这你可以评价评价、嗯、现在网上都在争论 是大学开放， 我没资格教，一句就教他们可能说 婚前守贞，你知道吗？还从美国来的一个叫爱家协会的跑来跟大学生们，就浙江大学开这个课，就是让大家签这个协议。当然这个协议不是强制性的，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了这个鼓励你们，你们这个可以签这个协议，就是自愿婚前。 都是女的参加，是还有男的参加？ 大多数是男的，有几个女生来。那那几个女生说我也是想学学，要是男朋友提出身体上的要求，我该怎么拒绝他？ 男的也去签，我守贞操啊？ 不是，这是自愿的。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想参加那个社团，去找到 那些 仍然是那个处女 的。 对对对， 就是 这倒是个好方法，自己冒充 守贞操啊。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很封建倒退，对吧？可是实际上呢？你像美国现在也有这么一种潮流， 嗯， 当然有些人说这叫极端保守的这个潮流，这是一些 别信美国，美国什么潮流都有。我还真碰到过研究生，一个美国的女的研究生、一直跟我说这个中国的这种旧式的婚姻啊，就父母这种就是新婚之夜才掀开布的那个婚姻，他觉得非常好，非常人道。他就从人类学的角度，他说人就应该先结婚才恋爱。还跟我讲，美国什么潮流都有，你别信的。 那国美，你现在作为一个这个过来人了，是吧？你不是 过来什么过来、啊？ 不是， 那过来什么过来？ 哎，这确实是个问题啊，就是好的，就浙江大学这个事儿成了一个社会话题。 嗯， 就是说你现在反思。回头看看哈、你觉得对女人也不一定单指女性了，男同学也包括了、就是说这个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啊，婚前要不要守贞操？ 其实 你对这个事儿现在 我反而不觉得这个事件要 focus 要集中注意力在所谓有没有性行为的一个问题。我这样讲吧，一对正常的成年男女，超过18岁、超过20岁的正常男女开始谈恋爱了，而且恋爱到一定的阶段，觉得说我们看是不是可以考虑成家的时候，我自己会赞成同居。那同居去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，我真的觉得这是每个人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因为最近你不要讲 同居还有去到什么程度， 两边做两个春卷。 那我以前有室友，我跟室友住在一块，我连牵手都没有跟人家牵的情况，我也是跟人家处于一个同居的室友，这是一个同居的。但是在同居的过程里面，你可以看到那个人的很多本性。 你说的室友是男的女的？ 男的啊， 在一个房间里啊。 在一个房子里， 不是一个房间，对不对？ 对，那个是室友。那我有跟我的男友同居，但那个时候是已经我比较老的时候了。 你不老，能同居的岁数都不老。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讲，其实我看到很多，我有两个同学是跟她的第一任男朋友结婚的。 嗯， 其中有一个真的是因为 老公在这个性方面的表现有问题，所以两个人到直到现在没有办法离婚，因为老婆觉得说我不能够因为这样的问题而抛弃你，但是他已经过了20年悲惨的生活。 二，你看二了吗？ 又二了，22，这是22年了。 22年了，是吧？22年了，就是对啊。 哎，离开学校就结婚了。 你的意思说应该有个试用期是吧？ 我真的觉，我对，是的。 我跟你分享一下，那天我看见有一本书，大哲学家罗素叫《幸福之路》。大哲学家罗 哪个幸啊？ 性 sex 那个， 哎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《幸福之路》他的观点就是说，基本上是有两条。一条就是说呀，他认为如果说你在这个性方面没有这个婚前性行为的话，会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好多青年的男女啊，他闹不太清楚到底找的这个男朋友是因为性的问题，是因为性的需要，还是因为很多从来没有过性行为的，咣当一下他们就结婚，在性生活，他突然在等性欲满足之后啊，他才发现他看上这个人可能是因为一种性的吸引，因为他没有过嘛。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有过这种性经验的人，他就能够比较理性的去考虑这个人适合不适合跟我长久。 就是说你要夸奖我这家店的猪肉好，你得先吃过别家的猪肉才知道我这家的猪肉好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 但人肉跟猪肉还是有区别。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， 你第一次来吃你什么都是好的，是这个意思。 就是两，不是，你有的是好久见不着一女的，说是什么看见母猪都双眼皮的，是吗？ 没有，还有很多人是因为宗教的原因，因为有些宗教是倡导，就是说你婚前是不准有性行为的，所以他们为了希望能够有性行为，就不顾一切的才刚认识对方，就说咱们先结婚，得先结婚，就结完之后，哎，发生性行为了，那个时候，这个有一点，我觉得这有一点点反其道而行，这个又不太对了。我觉得是应该花了很多的时间，你互相彼此了解之后，才能够决定终身大事的。 你像就是对，你像这个，但是罗素呢，我就想他还有一个观点，他另一个观点说的是什么呢？他就以过来人的，就因为他这一辈子特别喜欢乱搞嘛，他就是罗素啊，有名的， 难怪 我不认识他， 名的乱搞的哲学家很多乱搞的，像萨特，在跟老婆约好，不是跟他那个波伏娃， 文道也学哲学的，你别说这样 是，反正就是说他以他多年乱搞的经验，就真的告诉我们说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性啊，就是爱情的性关系是最美好的，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呢，没有爱，没有爱情，就是迷恋这个性。罗素深有体会， 他的意思就是说 也没什么劲， 他的意思是说爱情是美好的，性也是美好的，爱情加性才是最美好的， 最美好的。他不主张，你比如说他不主张去嫖娼，他不主张这种没有爱情的这种肉体关系，所以我就说这是罗素跟贞操有关的两个观点。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啊，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徐老师， 从男人的角度来讲嘛，这个实际上，假如你找到一个人，他是你发现他是处女，然后他以后一辈子跟在一起，当然是最好的，肯定是从男人心理上一定会。但是你反过来理性的也想，你不能这么要求，因为你也不是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假如你，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跟广美还讨论过，就是说，假如这个第一次，这个那时候我们讲处女膜的事情啊，处女是说，要是你这两个人第一次以后就一直在一起，当然是最完美的。其次呢，我记得广美说出一个，就是说，我是第一次，他也是第一次，我也觉得不亏啊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 这俩人都是第一次啊，其实他这个往往 就算后来没在一起，那个他也觉得不亏。 俩人都是第一次啊，其实第一次就未必是美好的，都是手忙脚乱，没什么经验，瞎胡闹。 但手忙脚乱，美好的定义不一定是， 对对是， 对不对？不一定是这个。但是问题是我刚才讲的都是从个人出发，但是问题从社会作为一个社会规范，其实蛮可怕的。你知道这个，其实我后来看，现在看《史记》啊，最早秦始皇统一天下， 就让大家 对 啊，秦始皇 对很短的文章里边就告天下的什么就有规定，就是说不能通奸呐、啊，什么男人通奸嘛，要就是叫你跟女，意思说你跟女的，如果那个人是结了婚的，你就要杀头啊，就是说管国家首先管人的身体这个部分。这是从我们这个很早以前就一直有的。那鲁迅后来对这个最反感，你知道明代的时候搞很多贞节牌坊嘛？ 对， 节妇烈妇，鲁迅写的很有名的文章《我之节烈官》嘛， 节，我现在在课堂上问学生什么叫节烈，他们都不知道了。节就是一个女的，男的死了，然后他就一直守下去，就一辈子跟一个嘛。那鲁迅就说了嘛，那就说是啊，我是很想做节的，可我老公身体很好，一直不死，我就没机会做了嘛，上不了那。那烈是什么意思？烈是就有人欺负他了，你得赶快失身之前就投河，就物为玉碎，你知道？那鲁那个节烈牌坊是烈在上面，节在下面，烈的地位很高的。那鲁迅就说，好，我一个女的，广东，我很想做烈女，没人强奸你，怎么做烈女？ 广东，给你一个做烈女的机会好吗？ 你自己留着 这些班级培养这些问题。 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觉得就说是我现在闹不清女人了。有一种贞操观呢，是外在社会给的，可是我又感觉到其实女性呢有一种本能的，比如说这女人如果爱上一个男人了，那么她呀是不愿意另一个男人碰她的身体的，这个好像 是本性还是文化？ 哎，对， 本性哦， 是本性吧。 但你是我洗脑洗久了， 哎，是我自己，我可能每个人的标准 就 不太一样。 你觉得这个是天生就是这样的呢，是你的本能呢，还是你从小长大作为女人受到的教育道德形成的观念？ 我想 就是说你跟一个男的，你喜欢他了，你不接受任何别的男的。 我看99%是本能。